在新年主体106年2017年之际，筑巢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机构成员29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篮表示了敬意。